行吧， 好， 哎，你找我， 哎哎， 我给你说说戏， 哎哎， 啊， 好， 我给你练练功， 哎， 好，练练功怎么样？ 好， 来来来，行， 哎， 那么先握腿 啊， 先握腿，得搬到这儿来， 哎，搬，你别搬，别搬， 握腿 不成， 你那不成 ， 年轻的小戏，您给他握握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威折了怎么办来了？ 你不得练功吗？你学戏去， 我学戏啊，学点文戏，唱功、 啊，唱功学什么？ 我不威腿。 哎，你学啊， 学老生，青衣、 啊、哦， 小生老旦，你学，我给你，我教你。 花、 啊、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呵， 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哟呵，全活这 啊，全有。 是啊， 啊， 您全场， 我呵。你看现在不是净找我学的太多了。 是啊 啊 哦， 我全行。 嗯， 大衣箱这咱都懂 啊， 哪件衣服是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啊， 七宝箱帽箱，这水锅的活我都懂。 嚯、哦、 水锅那活咱都能干。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我不科班 啊， 我不科班， 不是科班， 外头票友。现在说业余 哦， 老票友 啊，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哦， 走票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呵，你算什么 啊、哦、 我这个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上？ 打着 我 啊， 外号。 你有外号？ 脚滚。 脚滚 哎，到北京你打没打上？是脚滚 怎么唱？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大王 啊，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脚滚。 脚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哦， 搁哪儿都能用。 对， 为什么叫脚滚呢？ 啊， 那时候票友唱戏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嘿， 短老生我来、 啊、 缺花脸我来、 啊、 短个老旦我来。哎， 您全场 没？你瞧，要怎么叫脚滚呢？ 啊， 北京的朱少峰认识吗？ 认识。 朱少峰 唱花脸的。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玉器行的。 对， 天桥那个 有名的票友， 我们一块唱。 是啊， 你算什么、 哦、 你这谁还不知道吗、嗯、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好， 给我配戏。我们在一块唱。杨友堂认识吗？ 杨友堂 认识。哎，申子明知道吗？ 啊，知道 我们一块唱。 哦， 唱老旦李云婆 啊， 李云婆知道？ 知道， 我们都一块唱。 嘿， 你问这多少年了？ 哎， 我这唱，现在不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还不干这个，约我，不是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嗯， 戏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配那个老戏，那个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了。 哎， 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吗？ 哦，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对， 车也没来。 哎，这么些日子也没听您唱过 啊？ 这么办？ 嗯，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 你瞧瞧，这 刚一提就欢迎。 这是戏，这不是诗调大鼓、 啊、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 哦。 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你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子了，你站个清唱二黄，那就嘛玩意呢？ 对， 我也没唱过这个。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眉瞪眼的，也不动会儿唱，我还唱不上来、 哦， 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戏，彩唱得有配角，配角。 得有配角， 哎，得有下手配角，底包、哦、零碎，那我不行。你清唱，你站着那， 那这么办？咱们二位唱出戏、嗯，我给您来个配角。 你配嘛角？你配嘛？你唱、 啊， 你跟谁唱？ 跟你。 你都该骂吗？我跟你唱，这是胡闹吗？我跟你唱，是，我这么些年票友，我跟你唱，你算干嘛的？你哪行啊？你把北京杨友堂给我找来。你把万古泉给我请来，让他给我配戏，你行吗？ 我当然是不行 了。不行你还唱？ 主要不是听您的吗？我给您配角吗？听您的。 哦，那你要这么说还主要还是就为听听我 啊。 那你能唱什么呀？ 我能唱什么？听您的。